进而完成文房之宝公司在新三板的上市工作，从而形成立足北京辐射全国的国宴梦想。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是与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少年苏峰塔性格内向懦弱，是同学圈中的怪人，但他有心目中的女神校花张盼玉。苏峰塔的几个朋友的平静生活因为校花张盼玉的失踪而终结。苏峰塔在能救张盼玉的时候自私地想独自拥有她，当他无法控制局面后，更大的阴谋铺天盖地而来。十几年后，张盼玉失踪案的主谋苏峰塔少年时的朋友早已成为固若金汤的英雄联盟。苏峰塔为了救赎与自救，开始向罪恶发起挑战。著名新派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全新力作《完美罪恶》，欢迎收听。 上集当中说到，从左文第一眼见到张盼玉，就对这个女生有着莫名的敌意。她甚至请一位婆婆照着张盼玉的样子做了布彩，并用针去扎布彩的眼睛。早起睡不着的苏峰塔还在惦记着张盼玉的安危。这时父亲叫他去仓库帮忙，苏卫变得极为烦躁，快步上前一脚把猫踢开了。虎皮怪叫一声，在地上打了几个滚，窜到了苏峰塔脚边。别让你的猫下撞，苏卫说。 不是我让他。 行了，带着你的猫出去吧。苏卫显得既生气又无奈。 纱窗 你自己换。 我不会。 苏卫突然把粉笔掰断了，碎末撒了一地。他将断裂的粉笔扔到桌案上，双手搓几下，抬起来看着掌心，整套动作极慢，仿佛第一次欣赏自己的手。这是父亲克制情绪的动作。苏峰塔甚至能看到父亲的怒气从全身毛孔散发出来，笼罩在头顶。仓库里显得更雾气缭绕，犹如鬼域。苏卫使劲捏紧手指，慢慢松开，吐出一口气。 行，我给你换纱窗。 苏卫轻声细语地说。 哦。 苏峰塔抱着虎皮出去了。什么时候怒放一次吧。上学的路上，苏峰塔的脑海中萦绕着这个念头。人什么时候可以怒放？这个念头挥之不去。从家里出来，穿过小巷，抄近路走到另一条街上，从那里搭乘202路公交车直达市中心，等贴过了寻人启事，再转701路小巴返回，在清远高中后门下车，步行十分钟即可抵达学校。现在刚到7点钟，时间充裕。苏峰塔一边计算着时间，一边穿过巷子，正要走向202路公交站牌，意外地看见了左文。左文骑了一辆新自行车，马尾辫在清晨的阳光下跳跃。这个时间去学校有点早啊，苏峰塔暗忖，除非轮到左文值日。 左文的自行车忽然转个弯，向另一个方向行驶了两三分钟，停下来。马路斜对面是江沃的家。左文扶着自行车站在院门外，既不敲门也不离去，就那么静静站着。片刻功夫，院门打开了，左文往四周扫视几眼，推着自行车走进去。院门关了。苏风塔甩甩头，想起自己还有事要办，便转身离去。走了十几米，忽然改了主意，还是等到中午放了学再去张贴寻人启事吧。这样想着，苏风塔反身穿过巷子。20分钟后，苏风塔进了教室，迎面遇到了江沃。苏风塔，来这么早？江沃感到意外。 你也很早。 更意外的是苏风塔。 值啊，还有别的事要办，你呢？ 江沃说着，拿出一袋小笼包子，请苏风塔吃早餐。苏风塔摇摇头。苏风塔问江沃， 你什么时候来的？ 半个多钟头了。 哦，怎么了？没事。 苏风塔弯腰从墙角拿起笤帚，似乎掂了掂分量又放下了。江沃早已习惯了苏风塔的做派，马上转身去忙自己的事儿。苏风塔出了教室，绕着校园跑了两圈，累得气喘吁吁。他一手扶着篮球架，一手撑住膝盖，看着地上的影子。不久，左文的身影出现在学校大门口，依然推着那辆自行车。冯琛跟在他旁边，正与左文说着什么。一抹朝阳照耀着左文，秀丽的瓜子脸上泛着光泽，看起来气色不错。 嗨，怪胎！ 身后突然传来喊声，苏风塔心里一慌，背上重重地挨了一击，一只篮球弹到地上，发出砰砰的声音。 哼，怪胎，球掉了！ 短发男生叫嚷着。 哼，怪胎有球吗？ 另一个男生发出粗野的声音。苏风塔头也没回，跌跌撞撞逃走了。 瞧他那个死锤样子。 男生们放肆地笑着。英语课上，苏风塔心神不宁。你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已经迫在眉睫了。英语老师喜欢讲这句话，翻来覆去像念咒似的。叮铃铃，终于听到了下课铃声，苏风塔松了口气。三四个男生聚在教室后边，正在交换盗版 VCD 碟片。 VCD 机在国内市场出现后，历时三年便开始急剧膨胀，并在去年呈现爆炸式增长。另有几个男生围拢在江沃的座位旁，议论传呼机的前景。一个男生慷慨陈词，认为传呼机永远不会过时，更不会被手机取代，手机太笨重，像砖头一样，价钱死贵死贵的，不仅拿着不方便，而且信号不好。江沃没有参与讨论，径直来到苏风塔身边说， 我才发现你背上的衣服脏了，怎么回事啊？ 苏风塔想起那只篮球，黑色衣服映着灰白色的尘土，一定非常醒目。他咬紧牙根没吭声。 又让人打了？ 江沃顺手把课本卷起来，拍打苏风塔的后背。几个女生躲避着，一脸厌恶。灰尘飘到左文的座位前，他坐着没动，低头翻着一本杂志。往常到了课间休息，他总会下楼活动活动，此时却极安静。江沃走过去，冷不防问道， 广告单贴完了吗？ 啊？左文倏地扬起脸，眼神从迷蒙转向冷漠。 你说寻人启事啊？贴完了？贴在哪儿了？ 江沃追问。左文的脸色暗沉，咬着嘴唇。江沃突然伸手把左文的书包拽出来。 哎，你干什么？ 左文惊叫一声，学生们纷纷侧目。苏风塔在一旁看着。江沃打开左文的书包， 折成一团的寻人启事仍然塞在书包底层。江沃忽然笑了， 哼，你没时间在外边贴，交给别人就行了嘛，我这里早用完了，正急得没办法呢。 他慢条斯理抽出广告单，展开抚平，伸出长臂直接举到了苏风塔面前。苏风塔愣了片刻，伸手接住。照片上的张盼宇脸上有了一道深深的折痕。苏风塔把寻人启事收起来暗存，正好中午一起贴到市中心。左文已经恢复了平静，继续翻看杂志。苏风塔隐约听到江沃问， 你怎么有这本杂志？ 左文不知说了什么，江沃哼了一声。这时上课铃响了起来，数学课代表匆匆走进教室，手上拿着一沓试卷，教室里顿时怨声载道。数学老师姓李，40多岁的矮个子南方女人，脾气很大。在这堂课上，她除了组织一场测验，还做了三件事。一是表扬了冯琛，冯琛答题又快又好，堪称天才。二是没收了左文偷看的杂志，三是把苏风塔叫到了办公室。苏风塔低头站在李老师面前，桌子一角扔着那本杂志。苏风塔发现，那竟然是一本医学杂志。苏风塔，你打算放弃数学课吗？啊？李老师问。 不是。 苏风塔深深低着头。你看看今天的试卷啊，一共30道测验题，先别说你答对了几道，你能写出来的还不够10道题，你留这么多空地准备种树啊？苏风塔发觉墙边的另一位老师正在克制笑意。专心点。李老师一拍桌子，苏风塔总是眼神飘忽，让他恨得要死。你打算永远这么心不在焉地混下去啊？ 不是。 苏风塔喃喃地说，到最后啊，你就被社会大潮冲到最底层，苟延残喘。李老师几乎在咆哮。李老师的话并未让苏风塔感到羞耻，因为对于那样的人生前景，苏风塔早已做好准备。 其实我的前方根本没有风景，我就是一滩烂泥。自从张盼宇消失后，这种感觉更加锐利。确切地说，当苏风塔得知张盼宇消失的一刻，他的命运之弦瞬间崩断。那是维系希望的最后一丝美好力量。张盼宇是他眼里唯一的风景。远远的守望，只要能听到他的声音，便在苏风塔的内心涌起温暖的泉水。 张盼宇穿着红色运动衣，一边走一边用手绢擦脸，那张脸像是滴着露珠的苹果，云蒸霞蔚。他的心刹那如小鹿般四处乱撞，跃出胸口。张盼宇朝他微笑，他的身体穿透了，变成了燃烧的火炬，周身光焰映射，好像飞升幻化一般。 然而那样的美好终究不容于这个险恶的世界，终究被摧毁，被撕裂破坏掉的美丽此时丢弃在哪里？ 李老师突然发现苏风塔的表情变得匪夷所思，起初他似乎在笑，接着又像要哭泣一般，然后从那双眼睛里透出逼人寒气，仿佛经历了千年风雪，眸子化作两颗冰晶。李老师突然发出凄厉的呼喊，犹如招魂的巫婆。苏风塔的魂儿从九霄云外飞了回来。李老师站起身，双臂前伸。苏风塔以为李老师要拥抱他，却听到李老师声嘶力竭地喊道， 你现在就坐在这里啊，我盯着你重新把试题做一遍。 苏风塔吓出了一身冷汗，他拿起钢笔开始了煎熬。办公室顶棚有两台吊扇呼呼地转动着，然而热气还是劈头盖脸地涌过来，原本的一身冷汗唰地粘在皮肤上， 湿黏湿黏的，仿佛无数发烫的虫子。苏风塔差点要解开衬衫的第一颗扣子，但他忍住了。期间李老师有事出去了，苏风塔趁机拿起那本医学杂志，想看看左文在看什么。打开杂志的第12页，明显被长时间翻动过，这是一篇关于美容手术的文章。苏风塔难以理解，美容还需要手术吗？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张家俊的小说《完美罪恶》，欢迎您继续收听。 文章写道，大家是否留意到这样一种现象，在我们的生活中，双眼皮越来越多，而单眼皮越来越少了，可见美容手术之普遍。苏风塔看得入神，他第一次明白割双眼皮这种行为就算美容手术。他记得有一天在家吃晚饭，他妈小声对他爸嘀咕，想请江沃的父亲帮个忙，把单眼皮割成双眼皮。他爸差点把嘴里的汤喷出来，说你本来就有一只假眼，还想折腾那只好眼，当心最后弄成肚脐眼。孙刘花表示不服，说他还不到40岁，还年轻，就是因为只剩一只好眼才倍加珍爱。他的眼睛很漂亮，要不是嫁给了苏卫，后边的话被苏卫严厉制止。孙刘花哭了起来，晚饭不欢而散，割双眼皮的事最终只是浮光掠影。苏风塔感觉父亲有点反应过激，还威胁孙刘花说，要是他割双眼皮，他就去割包皮，看谁不要脸。为这句话，孙刘花笑了一个礼拜。通过这本杂志，苏风塔明白了今天早上左文去江家干什么。左文要找的人不是江沃，而是江森阳。虽然没听说江森阳也搞美容手术，不过这些总是相通的吧。也许江森阳业余时间钻研了美容术，恰恰被左文得知并产生了兴趣。哪个女孩子不想让自己变得更漂亮？可是左文究竟想修饰哪个部分？左文本来就是双眼皮，已经足够好看了。苏风塔想不明白，他接着看文章，忽然明白了，原来美容手术并不是割个双眼皮那么简单，鼻子、嘴巴什么的都可以重新修整。估计左文就是想整鼻子，他的鼻梁有点塌，对此充满了怨气。张盼宇已经失踪11天了，四个同学放学时，江沃的传呼机收到一条消息，是他雇的小混混传来的，有人在202路公交车站见过张盼宇。苏风塔急切地问，什么时候看见的？随即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江沃并未在意，说道，他是听另一个人说的，那人记不清楚了，大概7-8天前。苏风塔心里叹了口气，唯一的消息看起来没什么意义。冯琛问，要不要告诉警察？江沃说，我来办吧，那个小混混不一定敢见警察。左文始终望着街对面的红绿灯，一句话都没说。四人在街口分开，苏风塔独自回家，穿过一座菜市场，在丁字路左转，又往前走了几分钟。这个地方叫吉祥路，街道很窄，两旁的房屋高矮不齐，除了民宅，其余多为老商铺，拥挤杂乱，反倒显出另一种繁华。苏记裁缝铺便在街道尽头。苏风塔没打算去找父亲，却见父亲从店里出来，在门口送客。顾客基本上都是熟人，苏卫弓着腰，一脸亲切的笑容，显得非常体贴。顾客离去后，苏卫转身，无意间往小街对面扫了一眼，看到了儿子。苏风塔低头匆匆走过。晚上回到家，苏卫一进门便抱怨，